开场曲来自孙燕姿带来了这首《我想》啊，也属于 Live 专辑当中比较少听到的一首歌了，至少在电台当中很少出现。不过这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啊，因为在歌曲当中的那种真假音的转换啊，能听到燕姿非常流畅的那种功力。而且其实在今年的燕姿也是不间断的出了三首歌曲嘛，那么最近一首单曲也是我强烈要向你推荐的，叫做《世界终结前一天》。在副歌部分呢，他专门用了一个 AB 段写出了这个歌手啊与这个很多人共同合唱的感觉，那么我会觉得气势很足，而且在配合上那样一个题目啊，世界终结前一天会显得异常的温暖。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我不尽心曾修炼温柔爱情，那伤害你的从来不曾打败你，深渊都是倒影，你看是你，往前走吧，时间给你唯一的真理。相信爱会等在下一站，花时间慢慢来，生命中好与坏，美好痛快付出爱，不要再停下来，为错的爱喝彩，那个更好的你不总帅。再升起，相信爱会等在下一站，花时间慢慢来，生命中好与坏，美好痛快付出爱，不要再停下来，为错的人喝彩，那个更好的你不从水里玻璃告诉你，你会亲手解开谜底。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我认真，我承认，一个人的我不可能，不可能更快乐。你还在我的眼中，熟悉缺点。 挂在夜空的星辰，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我认真，我承认，一个人 来自徐怀钰带来的 TMO 异国风情的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在这首歌曲里面呢，也让他唱出了一种另外的活力的感觉。而且呢，他的编曲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还蛮新潮的，不管是他的这种配器的选择，还是这种失真效果的调配，你都会觉得跟当时的所谓的90年代的黄金音乐的那种制作啊，包括跟那种风格对比来看呢，都不太一样。但是现在来看呢，又会觉得有一种前瞻性在里面啊。好，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I want you, I think. You need me, I think. Yeah, yeah, yeah, yeah. Let me entertain you. Take our time. Don't just leave me waiting for the sign. You can lay your body here tonight. That's all. Got me walking on the wire. Goddamn, I'm a man.It don't have to get too serious with me. It's as simple as the one, the two, and three. But we could be pepper towns and polka dots are coming free. But either way, I don't wanna wait. No, no. I want you, I think. You need me, I think. You know some dream for an angel. I know miracles exist. I had one in my arms. I knew it the moment we kissed. I thought I had the answers, but questioned too much. I paralyzed by fear. Insecurity sleeps with love. I try to read the signs. The time wasn't on my side. I learned it's never too soon to say the words I love you. 'Cause you never know how soon it will be too late. Too afraid,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when it was staring at me. Now I'm looking for some answers. Why I couldn't see the reassurance that I didn't need. I try to read the signs. The time wasn't on my. Yeah.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在今天开始啊，或者说从本周开始呢，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主题，跟各位很多朋友啊聊一聊关于血糖方面的。我们就来聊一聊高血糖啊，跟各位解释一下糖尿病的相关症状，包括在这个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这种体会的话，如何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该在饮食和运动上如何注意呢？首先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是糖尿病啊。这是由于体内糖的调节和利用出现了问题而导致的一类这种代谢类疾病啊，表现为血糖的异常的增高和波动，可导致多饮、多尿、多食、体重减少等三多一少的典型症状。 那么多数的糖尿病患者在早期呢或者前期可能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症状的，那么只有在抽血化验的时候才会发现你血糖的异常。那么我国呢每10个成年人哦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糖尿病还有逐年增多的趋势。那么血糖升高和波动其实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啊，包括了眼睛、肾脏、神经、血管等等，从而导致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不同程度的也会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所以呢，努力的控制好血糖可以减少糖尿病对身体脏器的损害。 That's the only way I can get out of the pain. Teardrops streaming like pouring rain. I see your face and it won't go away from my mind. And I'm drowning in the water. The road is clear but I can see it thin. My heart spills out like a bad dream. And I scream as I'm drowning.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6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How's it going? I know you got a clue what you're doing. You can play brand new to all the other chicks out here, but I know what you are, baby. Look at you, getting more than just a re-up. Baby, you got all the puppets with the strings up. Baking like a good one, but I call them like I see them. I know what you are, baby. Womanizer, woman, womanizer, you're a womanizer, oh. 谁会嫌多再多都能符合，每 条神经都被拉扯，早就不想乖乖坐着，心里那些垃圾你总有对策。 撤， 好的，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哦，我的老天，又忘了洗脸，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没关系的，让我轻松过一天。哦，我的房间又变了色，对，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Oh my darling，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我爱一个人，最多两个人，最好阿狗阿猫其中选一个当我女人，让我好好的痛。隔夜咖啡加温，一样香喷喷，就算穿着拖鞋也能站得稳，做个大人的老天，又忘了洗脸，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没关系的，让我轻松过一天。哦，我 的房间又变垃圾堆，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 Oh my darling，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没有人把我的电话费账单拿去交费，因为我是小男孩，我没钱，我没有钱。当我女人让我好好的痛，隔夜咖啡加温一样香喷喷，就算穿着拖鞋也能站得稳，做个大人谁也能站得稳，做个男人就要像个男人。 I got a feeling 最近总提不起想法，眺望热上镜，心得了不快乐的病，容易被吵醒，梦才刚有休息，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无情， 梦想 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 忘记， 梦想 是挡不住的动力， 叫我学会如何不放弃。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做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 Do we now, do we now, here we go, 绝对不后退，日暮相见。注定努力前进，总有一天会电视声寂寞，别怕别看清，征服最壮丽的风景，人少的才是年轻， 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 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 忘记， 梦想 是挡不住的动力， 叫我学会如何不放弃。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做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 Do we now, do we now, here we go, 绝对不后退，坚持过才不会后悔，相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 Come on never ever， 绝对不会后退。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足够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 Do we now, do we now, here we go，绝对不后退，日梦相见。 It's so good, that is what I want to do, 白日梦相见。 It's so good, I can make it,